子龙九家长生梦，上了不连营寨起家帮，立正少了驸马的人，和马七十余万天家也不存呐。我呀此时不由不心痛，男 各位观众的掌声。我下来再演唱一段严派名句《让徐州》里面的未开言。 就生的那地那公爹

来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《三娘教子》选段。

身体将把书呀读，书呀几本长，几本要巧，靠着你手里把心写好，靠着你打好清楚文分先好，靠着你不分妙或草，靠着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靠着你头发发牙齿穿掉，靠得你宫本有作妖，年年靠月月靠火火靠，吃着你的米来呀挑。 谢谢大家，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派的代表剧舞《二堂舍子》。